路透社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国防部官员形容，美中军事关系无疑处于紧张状态，但是美方当然希望与中方对话，确保有适当级别的对话。报道又引述另一名美方官员说，拜登政府对奥斯丁应该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定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对话，存在争论。有人认为许其亮掌握更多权力，并且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较大影响力。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玛利诺修院学校对开慢线系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同暗海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干诺道西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一段的慢线而家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香港怎样抓紧机遇？另一方面，未来的选举制度将会有不少改变。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五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第一集的嘉宾，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五月转眼到了接近月底了，因为上一次我讲到伊丽莎白皇后的女王的皇宫还接待着习近平主席作为她的贵宾，几年之后伊丽莎白这个航母舰就去南中国海向中国示威，这个这样变化，这个都看到呢，其实是整个西方世界所谓民主联盟同盟的国家一致要求对抗中国的一种统一的安排。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如果在这段期间真的出现核战，若干年后历史学家怎样回顾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个变化会突然间这么大，哪个哪只手 喺處推動對全世界人民咁不幸嘅嘢，嚇就等於 Kissinger 講，你兩個都有可能去毀滅全世界回應嘅。希望你哋做領袖嘅人要注意。嗱，各位，我哋好清楚，就呢三五年嚟講，所有嘅嘢都係美國主動策劃安排。如果你細心睇下，由中國由北朝鮮一路打落去到阿富汗，一路去到土耳其嗰邊，全部都充滿包圍住中國嘅戰略行動同埋動作。嚇，幾年之間，美國係揦著佢440個軍事基地，包圍住中國去實現佢嘅戰略嘅壓迫嘅勢態。咁所以今日我哋唔能夠講聽日會發生咩事，更加唔會講到明年、後年、2026年有冇發生核戰嘅機會。我哋都係不能夠講得準，亦都唔知道，我哋唔係睇水晶球。但係如果你睇到 Kissinger 嘅警告，睇到普京嘅行動，睇到習主席喺上個月嘅呢個內部嘅學習嘅講話，提到要準備應對高科技嘅呢個互相嘅鬥爭嘅道理，佢話一定要做足具體嘅物質精神嘅準備。佢話冇充足嘅準備，我哋就不能夠應對呢種情況。咁嗰段説話咧係講得好細緻嘅，所以我覺得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嘅時候，我哋研究中國問題咧，就係睇呢啲資料嚟估中國發生咩事。咁最近呢一篇嘅講話開始喺《求是》雜誌度攞出嚟啦，咁啊好多人都開始去研究，咁有啲專家就集中研究，哇！習近平成篇講嘢好多都係我，佢話佢充滿自信，係咪講我？咁所以咧就覺得佢係喺處即係自信心爆棚啦，咁即係有啲個焦點去咗呢一度。我咧作為一個個人討論問題嘅人，我自己就覺得，因為佢係一個學習班，係一個學習嘅會議，唔係一個正式嘅工作指導會議。嗱，呢一個學習會議咧，係過去二十幾年，尤其是由胡錦濤帶頭嘅，每大概4-6禮拜，佢就組織一次全政治局所有嘅領導層，亦都擴大到某啲嘅部長以上嘅領導層一齊學習一個專題。咁嗰個學習專題，佢而家出曬書嘅，你哋可以睇下嗰套書，你又會睇到呢咁多年嚟佢哋學習緊乜嘢，佢哋請幾多專家，邊啲專家同佢講過啲乜嘢，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哲學都有，甚至我哋香港嘅學者都去過中南海，同佢哋講解關於新儒學嘅內容。即係呢個學習班咧，就係近呢幾十年嘅傳統，係胡錦濤強烈帶咗呢個頭嘅，因為佢係一個做青年工作嘅人，佢非常着重學習，所以咧呢個學習班已經有好耐嘅時間。而作為學習班嘅主持人嘅班長，佢講啊，我咁睇，呢個係平等地同其他嘅同事講嘢嘅一種講法，因為呢個係一個學習班，就唔係一個話佢呢個最高嘅地位向全國人民作咩演講，我乜，我就唔同意呢位專家嘅講法，話你咁樣睇到佢咧，即係以自己為中心啦，佢冇睇到個場景。个场景系一个学习讨论嘅场景，咁当然佢里边嘅内容好精彩啦，吓！我希望喺今后一个时间能够咧，将呢篇嘢消化咗之后咧，同大家讨论。咁所以我头先上个礼拜就讲到话咧，美国第117届国会全票通过要同中国对抗，咁啊，中国政府系点样回应咧？咁中国政府嘅回应，为了纪念他的建党的百周年，亦为了我相信一定程度上借这里也都告诉全中国人民，他 他所以引出的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讲于1925年，即是90多年前讲的了。所以你看到最近这40年中国和美国之间反反复复到现在，我相信最近这几年是到达一个临界点，特别是2026年之前。我很希望我们周边的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关心台湾的朋友，看到台湾的朋友当政者千万不要犯香港这几年来走错方向引出了巨大的回应的一种历史经验教训。不要理解成一国两制失败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专家都应该不同角度去讨论为什么会引出这样的回应。我自己参与香港回归工作很多很长时间，从我们90年代准备到回归到初期，中国政府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推行一国两制，但最后的情况是被人强调成只有两制没有一国，造成一个咁大嘅落差嘅变化，而形成今日咁样样嘅局面，尤其是形成我哋咁多年青人误解整个形势嘅局面咧，我都系极之可惜。希望台湾唔好再犯我哋呢个错误。 我系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100句，我只讲了第一句，咁就已经讲到几乎是即系一次节目有多噶啦。咁第二句咧都是引用毛泽东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這个是他在1927年，在1927年一次叫做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嗱，请大家记住，当香港好多人或者好多嘅外国嘅中国周边嘅人，企图用各种软嘅方式、口水嘅方式、讲嘅方式，想攞中国嘅政权，想推冧中国，想好似苏联咁，咁啊唔该，你睇下呢句说话。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1927年讲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100年，5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积累了他的干部、他的经验、他的血性、他的信仰、他的能力、他的队伍，先形成今日的中国政府能够不断学习地带动中国良政善治。因此如果有人傻更更真的以为可以用港来港冧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呢，那就未免是卡通化一点，这只能在卡通片里面才会出现的。中共今天9400万党员，就以最近公布说呢，入党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仲生的，而家都有710万。呢710万过去参加咗共产党工作50年以上的人，而家都仲生勾勾。咁呢个咁样嘅队伍就系支撑住今日中国嘅社会嘅。因此呢，我亦都希望主持美国对华竞赛嘅嗰啲专家们，无论他是洋人亦或是华裔，都请读一读 中共呢一百年嘅黨史，因為如果唔係咧，呢場競賽咧，你就一定輸緊嘅。因為兩個制度嘅高下，其實喺最近呢個疫情裏邊已經係研判出嚟嚇。咁、當然好多好多嘅事例，大家都會知道。所以第二句佢就引用咗毛澤東嘅《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係1927年嘅，都係90多年以前嘅啦。咁啊，我其他就唔再引咁多毛泽东嘅嘢啦。我想引用第五个，吓啊，系我好自青年时期好注意嘅。佢个第五句毛泽东嘅说话就话：你对于某个问题冇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嘅发言权。吓、啊，咁我觉得最典型嘅而家讲到中国嘅问题。啊、有啲朋友話咧，知爆中國就嚟崩潰啦。有啲話新疆又點點點，國內呢度點嗰度點，甚至見到五一嘅大假期，我哋中國同胞到處旅遊，都認為係製造出嚟嘅，係假嘅咁。你只相信你自己相信嘅嘢，咁樣樣嘅話咧，如果你自己相信自己嘅氣泡，咁啊唔緊要。但你唔好喺呢個氣泡裏面以为可以指挥住个环境，就系按你喺气泡里边嘅理解嚟做嘢。嗱，我好希望咧呢、这个听下毛泽东呢句说话啊，你对于某个问题你冇调查，冇调查佢意思即系咩咧？你冇呢、这个实际调查，即系而家互联网里边有一个字眼叫做咩？我唔识讲嗰个英文字系叫做 fact check 系嘛？即系事实嘅调查。吓咁佢话你就唔好讲咁多嘢啦，因为你都冇查过嗰件事究竟系唔系嗱。咁呢句说话咧系毛泽东喺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即系距离而家咧都已经呢、这个八九十年噶啦。吓咁啊喺呢个互联网时代咧，你想击败中国，你想击败中共唔紧要，你可以定呢个志向。但如何正確地能夠擊敗中國、擊敗中共呢？咁就唔該你做多啲實際嘅呢個事實嘅調查、啊、正如中央電視台每日都有呢句説話嘅，讓事實説話嚇。咁、啊、究竟中國人民係點態度、點生活？讓事實去説話。所以正如馬來西亞有位朋友講。佢話：你可以好唔愛中國，你可以好憎共產黨，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了解，就搞清楚件事，你要弄清楚個事實先。嗱、啊，咁呢啲咧就係即係毛澤東嘅呢句説話，我引用嘅第五句。好、啊，咁啊喺到1934年，就係、是、喺抗日戰爭期間啦。咁當時毛澤東喺一篇文章叫做《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呢篇文章1934年，吓、啊、就讲，佢话真正嘅钢铁铜墙铁壁系乜嘢咧？系群众，系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嘅群众。嗱、啊，呢、这个时候讲紧抗日嘅中国。嗱、啊，而家喺呢个时候引出呢一句嘅语录，我相信都系别有心意。吓、啊，如果真系将个矛头指向2026年。指向台灣是最危險的一個火藥庫，而且可能引爆巨大的這個殺傷力的火藥庫的話，這個呢就是這句說話的出現是值得各方持份者參與者想清楚。就台灣這個問題上面，台灣同胞怎麼想，中國同胞怎麼想，香港仲可以企开啲，因为咧我哋嘅持份感唔系太强啊。当然我本人例外，我系好注意呢个问题嘅，所以我就觉得引述呢、这个时候引述呢一条嘅语录咧，系一定系有另一种心意喺处嘅。咁啊，后边嗰啲都系呢个毛泽东嘅说话啦。吓、啊，讲到长征嘅问题，讲到咧呢、这个要做统一战线嘅问题。都是1930几年的、啊、他说我们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嗱，呢个情况咧，用喺呢个时代系告诫现任嘅政府同埋执政党，今日更加要注意国际形势上能够点样去争取多数嘅国家对中国嘅支持，因为对家五眼联盟连新西兰都掹翻过嚟啦。啊、新西兰外长不讲嘢啦，新西兰女总理讲嘢啦，吓讲话咧，我哋中国同新西兰之间意识形态差距好大，吓、啊、虽然佢系我哋好大嘅贸易国，乜乜乜讲好多嘢，即系话要企翻去五眼联盟归边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即系话中国唔好采用孤家寡人嘅策略，系要更多地团结世界上所有能够团结嘅国家。因为人家发动了对你的孤立战，那你就更加要注意到呢，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到1935年的时候呢，引用了毛泽东一句说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个情况呢就反映在朝鲜战争了。朝鲜战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在整个现实的对峙里面，那些很觉得自己是站在英美联盟方面的朋友，请要注意到大家的意识形态那个差别在哪里。我很清楚，因为我是香港，我很了解我左边的朋友怎么想，右边的朋友怎么想。但是无论怎么好，我希望要明白中国呢百几年嚟嘅处境系随时有准备要血战到底嘅气概，所以无论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喺夏威夷点讲，吓、啊、从太空打到落空间，从空间打到地面，打到深海，我哋要准备一场咧全面嘅科学技术大战。咁既然系咁，我谂已经讲到咁明啦。中国政府都不得不同自己的同胞讲，我们要准备有血战到底的气概。这一点来讲是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息。好像我自己这几年本来都是和和气气地讲话的，到现在都变成好像热血沸腾地准备开战的一款。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暖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 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 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泛月光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相信是输入个案，但暂时未有最终的定论。据了解，患者是一名印佣，住在南昌站上盖的会洗，在20多日之前由印尼抵港，并已经完成检疫。他入院之后被验出抗体呈阳性，很可能属于输入个案，但仍然要视乎同他同住的人同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测试结果。政府昨晚公布，因应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南昌站上盖的会洗第 5A 同 5B 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据他了解，除非本港疫情反复，否则与内地恢复通关是坐四望三，即是第四季会通到关，现在就视乎是不是第三季已经实行到。田北辰认为可以先和深圳恢复通关，再视乎情况扩展至大湾区其他城市。他说通关的考虑因素包括本港是不是在一段时间做到清零，前往内地的人士要完成接种疫苗，同时验埋抗体。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接种率仍然偏低，内地有食零星的个案，要全面通关仍然有难度，认为特区政府在推展疫苗接种工作上要再下功夫。黄国健提出本港先同澳门开通的可行性，让港人到当地舒展，同时了解开通的效果。云南和青海分别发生地震，云南省大理州阳碧县的 6.4 级地震增至3人死亡，27人受伤，全县超过2万户受灾。由于灾区主要处于贫困山区，当局说受灾程度深，救灾难度大，恢复重建任务艰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的地震是 7.4 级，增至8人受轻伤，有房屋、道路和桥梁损毁，当地录得400多次的余震。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当局以往每年处理的有限度注册申请只是双位数，要解决医疗人手不足问题是杯水车薪。现在本港的公营机构欠缺700个医生，他个人估算政府提出修例，让非本地培训属于香港永久居民的医生以特别注册的形式在公营机构工作至少5年，通过评核认为满意之后，就可以免试正式注册，是打开一道小门，每年可以吸纳200至300名的医生回港，相信有助舒缓目前的问题。 林正財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在新方案之下，非本地培訓醫生在公營機構工作的五年期間，每年亦都會接受評核。未有專科資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接受專科培訓之後，亦都需要再接受全面考核，並非完全無需考試。他又认为，对医学界而言，考试成绩好并非代表医术好，反而上司对于医生在病房工作的评核会更加透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马利诺修院学校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现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对行道一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龙翔苑。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因为有坏车，现在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龙尾丁九桥。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九龙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十一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道因为有煤气管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一段的中慢线是分阶段临时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了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的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在社区爆发的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们的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咁啊，嗱，讲咗咁耐咧，我都系讲咗九条嘅毛泽东语录，仲系引用咗一二三四四条啫，其他有啲咧都系冇引用噶。吓，呢一条我就觉得都几有趣嘅，唔知道大家会点听嘅？佢喺《实践论》1937年嘅时候，佢话你要知道吃梨子嘅滋味啊，食梨嘅滋味，咁你就要变革呢个梨子，变革呢个梨啊，变革呢个梨即系点啊？咬佢一啖，咬佢出嚟，亲口吃一吃，你先知道个梨系乜嘢味道嘅。咁呢一个咧？是《实践论》是一套一篇哲学性的文章，即是讲任何嘢都要你自己亲自去做过，你先知道件事情会是点样。凭讲凭书本是不知道个问题真实性是点嘅。咁呢个咧系《人民日报》引用呢100句语录里边嘅第十句。咁啊，第十一句佢话杨八股，杨八股啊。杨的八股，八股是中国以前古代的时候，人读书 不求甚解，样样都背诵啲条文。咁啊，知乎者也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呢啲叫做古八股。然之后咧，当时就提出杨八股，即系言必希烈，闭口就阿里斯多德，讲亲就系咧呢个华盛顿啊呢啲咁嘅佢哋嘅说话。嗬，佢话空洞抽象嘅调头。调头啊，即个调子啊，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嗱，呢一个系喺1938年，毛泽东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嘅讲法。嗱，当时系咩问题呢？当时系究竟系洋派嘅苏联嘅专家说了算啦，抑或土派山沟里边嘅？好似毛泽东呢一类嘅乡下人去领导革命说了算咧，咁当时就系两大派啦，一派就系洋派，即系咧呢个喺外国留学翻嚟嘅；一派就系土派，就是、山沟里边嘅嗰啲呢个土包子。嗱，咁呢个咧系当时毛泽东咧系好强烈地，即系好反对啊呢个带住个。杨博士的帽咁就可以咧，以为所有嘅嘢都系真理啦。佢系反对呢样嘢。咁呢个时候，1938年，吓、啊，即系其实呢句说话亦都系可以而家理解。要点样了解中国？唔系用西方嗰套调子同埋尺度嚟睇中国，要用翻中国人嘅调子同埋尺度。中国人自己先知道。中国的社会是怎样样的，那这个就总共呢用了毛泽东的30条的语录。那在30条的语录里面呢，第12条夹了一句很得意、啊、就是刘少奇的。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 年可能他是排时序排时间、啊。那这里呢他就非常强调，他说提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组织者。在刘少奇的共产党人的修养里面，在文化大革命被批判得最犀利的不是这句说话，而是他说君子慎独，出于污泥而不染。是他说他对共产党员的要求。这句说话就比在文革期间就被批得很紧要的。这个就是刘少奇只是选了这一句说话。咁、啊、佢排到时间表呢就再排到1944年啦。啊、他说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的时候就讲，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啊、这个呢其实就强调团结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一方面讲为人民服务，是讲当时的一个炊事员煮饭的炊事员张思德，即是因故死了之后呢就纪念他，就说就算他是做最低微的工作，只是同啲部队煮饭嘅啫，但是他如果为国家牺牲了呢都应该纪念他，所以就为他开了个追悼会。那个追悼会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人民服务。咁呢一句说话呢好紧要啦。如果你而家有去过中南海，或者你经过天安门去到中南海嘅车经过嘅时候，咁你向右边，如果你由呢、這个即係架车向住呢个西由东边去，由西边向东边行嘅时候呢，右边呢中南海呢嘅门口就係呢句说话啦。就係、是、为人民服务。红色的底金色的字一埲大墙就在门口度作为一个屏风。咁呢句呢就成为中共立党的最大的所谓初心啦。佢原来就源于纪念一个炊事员，即係煮饭的餐厅的厨师，佢嘅为国家为革命事业牺牲，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为人民服务。咁呢几个字呢就成为而家到处都见到，尤其是中共中央最权威神圣的地方入门口嗰嘅大字就系呢几个字，咁就系纪念一个煮饭嘅吓，一个咧 廚師嚟嘅啫。咁嗱，咁呢個咧都係要了解中國，要了解呢啲特點，所以唔好淨係去了解中國嘅科學技術嗰啲，當然好重要，但係成個國家嘅立黨立國發展好多小節裏邊，其實係充滿著佢個基本嘅核心精神喺裏邊嘅。所以你睇到為人民服務呢幾個字，而家就係中共中央中南海入門口最巨型嘅嗰個大標語，人人都會見到嘅。咁呢個咧就睇到咧，而家中國政府係企圖用呢啲説話嚟回應美國嗰將近200頁嘅對華嘅全面嘅對抗，佢就將佢概括成呢啲咁嘅説話。所以有陣時真係正如 Skinner 女士講，真係雞同鴨講嚇。美國嘅就係一個200頁嘅報告，逐樣點樣砌理，而中國可能而家就發表黨史嘅呢100年嘅100句説話，咁就回應你啦。咁啊，難怪啲西方人咧真係唔知道你中國葫蘆裏邊賣咩藥。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大家每日都会听到很多新闻，你们应该会注意到，现在是双方是吹紧集结号，即是吹军队打仗的时候就吹哒哒哒那些哒哒哒那些咁嘅集结号。最近的呢、这個七國嘅會議係嘛？咁啊，英美首先就強調話咧，呢、这個佢哋會企埋一齊嚟對付中國、對付俄羅斯。咁啊，跟住又同韓國、同日本嚇、開會傾偈，咁啊想調動大家嚟對付中國。咁你睇個議程，你覺得好笑嘅七國會議討論咩咧？討論女童嘅教育問題。討論咧呢個北極嘅冰嗰啲環保問題咁，但係之前之後所有嘅會議都係對付中國，有陣時我就覺得都係幾好笑嘅，即係睇開呢啲嘢，我哋中國咩會都冇份參加，但係咩會中國嘅精神咧都出現，即係就等於馬克思喺寫《共產黨宣言》嘅時候有一句全世界好出名嘅説話。呢句说话就咁讲嘅，佢话一个共产主义嘅幽灵正徘徊喺整个欧洲嘅上空。嗱，而家咧就似乎咧，中国嘅精神嘅存在啊，徘徊在所有英美嘅所谓自由民主联盟国家，佢哋任何会议、任何倾偈、任何饭局、任何嘅地方，都系中国、中国、中国。咁我觉得咧。有陣時都覺得哇，即係叫都叫到我頭暈嚇、啊！如果我哋中國人講哇，你日日咁念住我，我真係想唔暈都唔得。咁所以咧，而家你睇到乜嘢會講乜嘢都好，其實最後嘅最重要嘅議題就係如何去對付中國。嗱、啊，咁我覺得我哋當然要注意團結大多數啦，要爭取大家嚟支持幫助啦。但有陣時聽下又覺得真係好笑啦咁。你哋做咩都好，你咪去做咯。嚇，樣樣都非用中國嚟調動你哋嘅積極性不可。搞科技你咪去做咯，又揾中國；搞海軍你咪去做咯，又講中國；搞經濟你咪去做咯，咁你又係中國。樣樣都係集中去所謂對付中國。咁呢個咧都係讓我哋所有華裔嘅喺全世界嘅朋友都係值得深思嚇。如果我哋係1902年嘅時候，爛衫爛褲 棉花爛到一地，冚唪唥都係，仲喺街揸住個兜，揸住支竹竿嚟乞錢，要賠每人一兩銀俾西方八國聯軍。嗰、那個時候同而家處處都講住中國，咁呢白松啲連似乎中國都係值得喺世界上光榮，因為我哋從窮到趌起身，到站起來，到富起來，到而家強起來，而家我哋開始要進入文明起嚟嘅時間，始終就係有一股力量硬係就唔順氣，就係帶住佢哋嘅偏見同埋傲慢，始終係氹氹轉，就圍繞住，因為呢個係獨裁同民主之戰。老實講，我哋中國亦都冇強調話我哋嘅制度要俾你學，只不過你嘅制度唔啱我就唔學。咁啊，啱唔啱我係中國人民自己定，你有本事你又煽動全國人民懟冧佢，如果唔係，咁大家各做各的啦。嗱，咁呢個咧睇到用100句嘅説話呢句名言啊嚟回應翻美國嘅對華嘅壓抑政策咧，似乎都係有啲似雞同鴨講。但是事實上就是這100句說話正在說調動緊全中國的人民。在第15句毛澤東的說話裡面，他說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這一段是1945年就剛抗日戰爭結束，開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即是国共第三次的内战。那那个时候呢，究竟中国走什么路呢？那所谓两条道路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亦都是在这个时候，印度亦都酝酿自己的独立。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呢，中国又独立，又这个建国，印度又宣布摆脱英国独立。两个最古老的国家，两个10亿级人口，现在10亿级人口的国家，都是争取紧自己的站起来的时间。所以究竟中国行什么路呢？在我后期读很多谈到印度和中国比较的书里面，就谈到甘地先生当时就即是这个是用一种不抵抗政策去推翻英国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到后来尼克鲁做了总理，他就总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他说毛泽东的做法就是扫平整个地基，由头起过中国的新建筑。而甘地呢，就是在旧基础上去慢慢去建立现代化的印度。那究竟两条道路哪个啱哪个不啱呢？那一直到现在2021年都在是在比较当中。但这个比较是一个过程，远远没有终结。我们不能够说印度一定会输，中国一定会赢，因为两个都是文明古国。但愿他们都能够找到发展自己啱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1945年的毛泽东这句说话呢，拿来比较一下今天呢，亦都是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是进行式，印度都在处克服自己的困难向前行近，中国亦都克服自己的困难向前行近。但愿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大的最多的国家都能够经越苦难走向呢这个幸福的未来。因为两个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只要生活平稳融和幸福，就是世界人民最大的好处。所以我们不是去强调哪个制度会赢，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是优秀，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东西，期待大家都找到啱自己的道路。咁啊，第15条吓，佢又讲到，佢话我哋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嗱，呢个就系1945年嘅时候咧，毛泽东走去重庆同蒋委员长谈判嘅时候嘅一篇嘅讲话，就关于重庆谈判啊。咁啊，非常之强调呢个人民同执政党嘅关系，因为当时毛泽东咧系代表共产党去重庆同代表国民党嘅蒋委员长去谈判中国未来嘅前途。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常重要嘅，究竟一个执政党 怎样代表到人民的问题，无论是用选票方式来代表人民，亦或是用后来采用了这个战争的方式来代表人民。在我读的剑桥大学的关于中国史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这个是另一种方式的人民的票选。他是用书里面是讲用这个有多少推土车，有多少人参军，有多少人参与这个支持前线，这样来解决了国内革命战争1949年的那个情况。所以他是用即是人头选票的角度来计算在那个时候中共为什么会赢了国民党政府。咁呢个佢都系用翻佢西方嘅方式嚟做统计啊，好有趣。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好新鲜吓，因为佢好多资料去统计当时嘅推土车有几多个，几多人去担嘢，几多人去送呢个各种嘅物资噶。一个解放军前边、后边有几多个人肩挑背负咁去支撑佢。去打呢场内战，咁呢位教授咧系杨教授嚟噶吓，即系外国人嚟噶，就系用呢啲统计数字说明，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嘅一种票选嘅结果。咁啊，讲完呢一条咧，我就想讲到第十六条啦。嗱，呢一句说话咧就好出名噶啦，就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嘅谈话嘅时候，毛泽东喺1946年，即系已经系。七八十年前咧，佢就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嗱呢句说话咧，就喺上个世纪咧就讲到好行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吓咁啊！呢句说话点去理解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强调要有战胜敌人嘅必胜嘅决心，吓、啊。所以当睇到《跨过鸭绿江》呢套电视剧集。讲到毛泽东话你有你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好笑。手榴弹怎么可以跟原子弹来比呢？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又看到那个决战的信心和那个意志，那个血性的重要性。各位，这个时候选的这些这语录都一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呢，一切的变化呢就会遵循着这些语录一路这样出现的。 回头望多看你一次，你是我，是我存在意义，曾同梦深信会可以世共行，无落寞故事，崎岖中试过为彼此相拥，患难中不放弃我两心里梦，可笑是梦儿永远不止，你却只可以同做梦。 精彩的我那些。